係啦，咁咧今日咧格羅茲尼咧，我去到第五公里，咁咧就有啲新嘅轉變，因為坐喺我面前嘅咧就係各位聽眾都久違了嘅 Rosa。首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先啦。 誒，我都唔知道原來今晚錄節目，我諗住借個場俾你啫嘛。 唔係㗎，大佬，我之前跟啲聽眾都講㗎，我有時屈下你上嚟啊，屈下你做節目啊。 但唔係今次咯。 我唔記得同你講咩，我冇同你講到㗎。 你冇。 我只係話上嚟錄音㗎咋。 係啊。 我冇話要你幫手㗎。 冇啊。 嗱，我都表明咧，因為現場咧，我今日嘅地方咧就好鬼正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有聽開我之前嗰幾集嘅節目咧，啲聽眾都知㗎啦。我而家咧搞呢個網台咧，有幾個好重要嘅焦點嘅。第一個焦點就係咧，嗱，我自己就開咗個 website 啦，就叫做 www 呢個 time cool free， 即係 timecoolfree， 即係嗰啲叫咩咧？即係有時間啦，有時間地好 cool 咁樣，好自由地去講任何嘅嘢。咁我講緊講任何嘅嘢，包括咩咧？就係話。今日咧嚟到嘅時候咧，因為咧，我首先要解釋翻點解突然間我會冇咗個 studio 去用先啦。因為咧，第一咧就係因為阿祖咧太忙啦，我約極都約唔到佢。咁於是乎咧，我就用啲最簡單、最原始嘅方式去錄音，就係咧借咧你哋即係之前拍榕樹頭嗰個麥克咧，就去錄音啦嚇。但係唔緊要，因為點解咧？我個 style 就係講緊好原始嘅。我甚至錄節目嘅時候咧，我電話係唔需要識嘅。有人敲門可以隨時傾偈嘅，有任何突發嘅事咧就冇問題嘅。 咁依家網絡嘅嘢，網台係咁噶啦 ，content is king 啊嘛。 係啦，冇錯啦。 即其實有雜音真係冇所謂嘅， 或者都唔 係，即慘得過冇 content。 咁有時都唔係 content 嘅問題，有時都係吹水。 聽得你咁耐嗰啲都知噶啦。 係咩？咪所以今日嚟到呢個地方好正啊！因為點解介紹一下啦？其實呢度有好多人喺度嘅。 使唔使攞個麥埋去㗎啦？ 我揾一日會㗎啦。我哋呢個幕後團隊好正，因為咧就係我哋以前咧拍呢個。榕樹頭 四圍走， 我時經周圍走，四圍仔呢個嘅幕後班底喺度。 嗯， 頭先我先知道，哇！原來咧，我哋嗰、那個我哋叫係咪叫做總監咧？應該形容佢 總策劃咯。 總策劃係咪？我哋有個叫阿譯嘅總策劃嚇。咁、原來咧，佢而家聽唔到嘅係咪？應該 佢扮聽唔到嘅，你照讚佢得㗎啦。你照讚佢。 原來咧，這個總策劃咧，原來有開班教人剪片添。 收費只不過係 幾多錢啊？幾多錢講唔講得嘅？ 唔係呢啲唔收費嘅，佢係 嚇 係哦， 免費嘅咩？ 但係要識佢咯。首先，大家要諗方法認識咗佢先咯。 因為我已經見到頭先有兩個學生衝咗上嚟啦，但係兩個學生都原來係好資深嘅傳媒人嚟嘅喎。 係啊。唔好爆咁多用啦，你睇下 唔講得嘅咩啲？ 學剪片嗰啲可以講嘅。 咁啊，但係咧又要同啊啲聽眾講下啦，因為有啲聽眾都問話：喂，幾時請阿 Wasa 上嚟咯？今日請 Wasa 上嚟啦。喂，啲人 冇請我， 係我離開麥， 你借麥啫。 借麥唔係，我想問咧嗱，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你自從離開咗商台之後咧，你去咗邊噶嘛？ 唔係知道，有一次我倒翻轉頭，我喺其他網台揾過你噶嘛。 邊個網台啊？ 嗰陣時，我唔記得係人網年代定係喺 Our Radio 嘅。咁嗰陣時我都繼續有同阿 Sino 做旅遊節目噶嘛。 即係阿蕭生嗰、那個？ 唔係，係啊，蕭生啦，係啊，蕭生嗰個咯。 我上過嚟嘅咩？ 你上過嚟，你上嚟幫手嘅。咁我都會碌翻你卡噶嘛，唔係就係你碌我。 我上過嚟做旅遊節目咩？ 上過嘉賓咯。我每個禮拜同阿 Sino， 你記唔記得邊個 Sino 啊？ 記得， 你記得 Sino 就即係 樂園啊嘛。 係啦，你認識佢就係因為嗰個節目咯。如果唔係，我唔會。 唔係，我認識佢係因為我哋商台嗰陣時，我有請佢做一集嘉賓 嘅。係咩？ 係你又反而唔記得啦。 我唔知 道。仲要係訪問佢講翻佢喺盧旺達定乜鬼嘢？ 盧旺達係盧旺達好深印象。係。 咁之後就因為哦，咁我記得啦。佢之後就同你去咗另一個網台。 係啦。 咁就佢而家就喺港台啊嘛， 係 係咪？ 係 我嗰日我突然間聽到佢把聲，同阿旅遊中一齊，我打咗個突，哇咦！隔咗幾個 generation， 誒旅遊嘅嘢冇代溝嘅， 咁咪啱啊！講真，咁而家你去邊啫？而家 依家就同頭先你所講嗰位名師啦，即係剪接界嘅名師一齊搞公司，咁 不如開大啲啦。剪接界殿堂級的叫什麼好呢？殿堂級 剪接大師咯，都係呢啲啦。 大師有冇英文名啊？佢 Yik Yik 益益地 唔得喎，呢個名好核突喎。 咁佢真係叫益噶嘛？阿益， 點解你喂等先？阿益，你英文名係真係叫益咩 ？Call me Peter 咁樣。 冇英文名，不如作翻個英文名啦。 小明喎， 呢個咩？呢個咩？ 有其他幕後班啊？小明，小明， 唔係啦。阿 Tony Hong 叫 Tony 啊嘛，型啲叫 Tommy 啦，不如。 哇 ，Tommy Yik 咁啊 ，OK 喎，Tommy 大。 即刻諗起嗰啲天堂鳥 crossover Faith， 再加個十音社會性。佢係 E Kiss 啊，佢話。 E Kiss Yik。 E Kiss Yik 啊。 我 E Kiss Yik 啦。咁所以咧，即係嗰陣時就你同佢一齊幫手做拍嘢啊嘛。 係啦，係啦。咁依家就走咗出嚟，就同幾個朋友啦一齊拍嘢啦，亦都做啲 online 嘅 marketing 嘅嘢咯。 嗱，所以你話咧， 哎，唔中意打工啦，依家 都係嗰 啲老細冇個好人嘅。 嗱，呢個節目咧又係講緊乜都講得㗎，除咗誹謗嘅，我哋要承受呢個法律責任之外。 我識得就啲位啱啱緊緊唔誹謗， 緊緊， 但係鬧衰人， 但係唔可以開名，好嘛？ 有技巧地開名， 唔係因為曾經我好似聽你講過噶嘛， 咦？即係你想我爆呢啲？ 係啊，聽你講過，即係自從你唔離開主流嘅電台咧，其實仲好生活啲啊嘛。其實可唔可以咁講咧？ 都唔係嘅，其實如果我一路睇翻啦，即係如果你問我最中意做嘅嘢係電台嘅， 但係主流電台已經玩法都唔同啦。 但係即係我淨係講緊個工作嘅性質，即係如果你比較我已經咁講啦，我離開咗商台之後去咗 Now 啦，跟住再去咗啲網站裏面做嘢啦。咁如果你話做內容嚟講咧，那個流程最好玩係電台嘅。 係咯， 電台係自己控制曬，即係我唔介意去斟茶俾阿雲海啊，即係你啲嘉賓，包括之後剪接啊、度橋啊，所有嘢 mixing 可以一個人做曬。咁其實我就中意一個人做曬嘅啲嘢。 唔係我開頭都以為係㗎。咁後來咪發現俾人剪咗嘢咯。 所以咧，你唔自己剪埋，有陣時會賴嘢嘅。咁所以 that's why 我中意做電台就係、是，即、就、係、是、我哋因為嗰陣時全職就會自己剪埋啦。咁你就嘉賓主持就唔會自己剪啦。 但係我知道有個嘉賓主持咧，我同你都好熟嗰個人啊，唔可以開名啦，因為人哋仲喺入邊做緊啦。 你做口型俾我睇啊！ 咁佢咧就同我講過嘅，佢話佢因為佢唔係全職噶嘛，原則上。佢就話佢都為免俾人剪咧，嗰陣時未發生我呢件事㗎。佢同我講話為免俾人剪咧，佢係 last minute 剪完 set 埋歌揀埋攝曬落去之後咧，冇機會俾嗰啲高層去剪到任何嘢。 所以咧我好記得嗰陣時商台咧，有一個前輩咧，好叻嘅，即係佢我喺我入商台嘅時候，佢已經離開咗㗎啦，就係、是、白韻琴姐姐。 啊 白韻琴姐姐， 你見過 我冇見過，我冇見過，我淨係記得咧，當時曾經試過有個節目，亦都係想揾佢講一啲比較爭議性嘅話題嘅。佢第一句問佢做唔做嘉賓，做嘉賓得個節目係咪 live？ 哦， 咁呢啲就係啲老江湖咧，一定會知道。喂，做 live 你唔 cut 得我嘛？做 live 你咪拉低支咪，但系拉低支咪你即刻冇嘢補上去噶嘛，所以做咗電台內嘅咧都知道，如果唔想俾人剪走啲嘢咧，就係、是、做 live 嘅。 我都係咁諗噶。 其實電台咧係冇 delay 好多秒嘅，即係所以有啲人咧打入去講粗口咧係撳唔切嘅。試過嘅，因為我都試過嘅。 但係好似有台曾經試過 delay 三秒咯。 其實係唔得嘅。 而家唔知仲有冇咧？ 應該我所知就唔得嘅。 唔得啊？ 唔得嘅，做唔到嘅。咁所以其實。嗰陣時試過，我又係做某一個節目，係直情講句最粗，即係有一個聽眾打入去啦，就大班嘅節目嚟嘅。咁佢就投訴緊有個警察個態度好差。咁主持人就好正常地問佢：，咁佢態度點差？你唔可以就咁一句話態度好差。佢話：乜我老母咯。咁跟住兩個主持人呆一呆，嚇？是啊，他是我老母啊， 再講多次， 咁再講多次，都是照出街。咁你可想而知邊有 delay 啫？即係通常如果你有 delay， 聽到第一次我撳唔切走，咁我都應該防止到第二句噶嘛。你應該 suppose 唔會再俾佢出聲噶嘛。 咁咪收信咯。 冇冇冇，咁主持人通常要平衡翻嘅，即係嗰啲技巧就係、是哦、啊，其實咧呢位聽眾就講嘢太過離譜啦，咁即係，唉，佢真係唔好咁樣啦，我哋事後再處理佢，起碼平衡翻就話，即係電台或者主持個立場咧就唔認同佢頭先嘅行為嘅。 唔係，所以咧做網台你話幾開心咧， 乜 都講， 我就今晚唔講。 咁冇，今晚唔講咩？唔講粗口。 講粗口。 喂，其實唔一定要講粗口， 唔一定， 只不過係咧，即係網台嗰個寬鬆性係大好多。 係係係。 除非有一日突然間嗰個網絡廿三條立咗之後要規管，因為最好笑就係我呢個節目出咗街之後咧，我同另一個老友咧，佢打俾我， 嗯， 又要做口型啦，因為費事咧，因為佢叫咗我唔好講嘅，嗰個就係、是。死啦！我呢個聲會入咗麥， 應該聽唔到，聽唔到，聽唔到，講邊聽唔到， 聽唔到嘅。咁佢原來入咗廣管局啊嘛，通訊辦啊嘛。咁原來佢有聽，仲要話俾我聽，唉，你得啦，雲海，而家我哋通訊辦管唔到你噶啦， 係啊， 因為網台嘅嘢完全係冇無限制地可以講。 係啊，有得風流好風流啦，遲啲又要管就真係好難搞。 佢如果要加法律，其實點解唔得啫？講真，因為佢個內容其實係純粹係個媒體嘅問題啫嘛。如果例如網絡廿三條，佢到時話係因為無論係通過咩途徑發放嘅信息，都要受到通訊辦嘅規管。 其實難啲嘅，因為你啲架撐咧簡單咗咧，你電台或者電視就係講緊發牌，你先至可以做一個廣播，嗰、那個係公眾，譬如公眾用嘅頻譜嚟噶嘛。咁你網絡你好難界定邊啲叫節目，邊啲唔係。即係譬如你揾 Instagram 依家拍幾秒鐘嘢上去，咁嗰啲算唔算節目？如果你真係去 scan 嘅時候，你就要問中央政府攞好多維穩費啦。有一個 budget 太大，最重點係個 budget 太大。 唔係咁啊嗱，咁啊正啦。不如我哋闊開地講，我哋荒謬啲去講。到時全香港所有的網台，希望根本就個個都願意被中央統戰。嚇、啊！嗰、那個維穩費，你明唔明？即係個個網台都係為維穩費而出現啊！你明唔明啊？咁啊，哇！咁啊正喎！今集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維穩費 冇啊，冇亂玩啊！好似話澳門想撳《海闊天空》首歌嘛？ 首歌 係啊，係啊，係啊。好似想咁，因為澳門最近我唔知啊，呢兩日又發生啲群眾聚集事件啦 嚇，嗰單嘢 係啦，咁跟住就好多人唱《海闊天空》，咁依澳門曾經有啲消息流出嚟，就話澳門政府想禁咗《海闊天空》，咁跟住阿黃冠中都有喺微博噏嘢啊，因為我呢排好留意娛樂料，所以我先知 道。你平時唔留意嘅咩？ 唔留意過。 係咩？ 我冇好似你咁成日追 M Club 嚟睇。 大佬啊，我哋呢個 generation 係睇 M Club 㗎嘛。 我哋呢個 generation 邊時會睇電視㗎？ 嚇、啊！喂，大佬，我想問一樣嘢啦。 咩？ 你好似同我係同一個 generation 咁又點啫？我唔睇電視，你勾咗啦。 喂，嗰套嘢其實某個程度上咧，真係唔係俾啲而家嘅僆仔睇㗎，即 係 俾 啲電視係唔俾僆仔睇啊！僆仔邊時會睇？ 所以啱咯，四五十歲嗰啲人而家睇 M 級，直情係回顧翻八十年代嗰啲青春期翻曬嚟。 你老啦，我冇乜回顧。 好明顯老添啦，話俾你聽，我話你聽，成套戲爭在咩？有幾樣嘢我覺得。 嗱，你唔好同我繼續講，我真係冇睇過。 我係有幾樣嘢係爭在佢冇喺個電影度播咧，要鬧曾志偉，因為曾志偉做監製㗎嘛、 嗯 啊。第一。冇行雷閃電嗰下已經嬲啦！ 點解要行雷閃電？ 行雷閃電正啊嘛，對於我嚟講。 你加啲火車聲落去。 係啊，第二冇嗰啲八十年代嗰啲未電氣化火車嗰啲聲，轟隆轟隆轟成晚啊，大佬！ 但我相信轟隆轟隆轟成晚嗰啲唔係集體回憶咯，係你個人回憶咯。 唔係㗎，我話俾你聽，我好多 fans 話㗎，佢同我一樣㗎，聽到火車聲係有快慰嘅感覺。 你贏， 我唔係孤單嘅話俾你聽，我真係覺得我應該咧，人哋要咁 M Club， 我要個 Drink Club， 揾 Thomas 做代言人， 揾阿 Thomas 嗰啲唔得， 你咯，我驚嗰個咩環球交報會轉咗個火車頭，但係係你個樣， 邊個環球交報？ 遲啲 send 俾你。 有個環球交報嘅咩？ 又係啊，好睇啊，用咗你個麥頭啊！啊，唔係營運手，唔係營運首期， 營運首期唔係執咗啦咩？ 好似開翻喎， 又開翻咩？咪可以開翻又執翻啊嘛？ 係咩？唔知啊！依家網絡嘅嘢咧，即係冇電視台咁快啊！電視台五十幾年咧都未執嘅，但係網台網嗰啲嘢咧就幾日執一個 嘅。嗱，我希望我嘅節目格羅之嚟咧冇咁快執啦，我而家先慢慢成立。 睇下你長命啊，你唔使擔心。 我希望啦，嗱，不如咁啦，今集咧，我想同你認認真真。 我哋終於入正題。 入正題啦， 多謝。 終於認認真真咧討論翻一啲咧超自然嘅嘢。是什麼 topic 呢？嗱，我雖然知道阿 Wasa 你對呢個 topic 都唔係好感興趣啦，係咪？做咩？ 即刻嗲嘢，岌頭。 唔係，但係都要同大家傾下，因為點解咧？嗱，我哋有個習慣嘅， 呢個節目咧點解叫格羅茲尼呢，就有個源頭嘅。我要同阿 Wasa 講少少先，因為格羅茲尼就係車神嘅首都。 嗯。 咁咧我就話咧，因為車神咧，因為我上年去咗嘛，就發現即係我真係勇闖大地啦，係咪？撇棄咗阿 Tony 啦，係咪？我其實好想同阿 Tony 去㗎，係咪？你叫我你 喂，依家 Tony 好難揾嘅喎。 難揾之餘，我仲記得我去車神之前，你仲叫我 call 阿 Tony。叫佢肯唔肯俾錢一齊去啊嘛，你搏佢一定唔肯啊嘛。 係啊，我冇唔記得同你賭餐飯嘅，應該唔肯嘅。 同埋我真係覺得佢賺咁多錢都咁孤寒嘅咩？ 我冇話佢孤寒，佢唔孤寒嘅，佢個人好好嘅。 佢唔孤寒嘅， 佢個人其實好豪爽啦，係中意請食飯啦， 中意請食飯嘅， 食 tea 一定唔少得啦， 係咪？ 係啊，好豪爽嘅， 同埋好中意。請飲酒，我哋幕後 酒呢啲嘢佢係唔會試 嘅。係咩？佢唔飲酒嘅咩？ 唔飲。 冇理由噶噃，我睇 你唔好爆人嘢。 拍嗰啲咩走個足球聖地咧，喺度搶。 我嗰啲因為個節目需要而飲咯。 係咪？同我特別留意佢喺沙灘嗰陣時咧，有冇去觀摩下其他嘅足球㗎？ 佢成個場啲足球都睇曬。 佢唔飲就 即係扮醉之後就去識下唔同嘅人啦，係嘛？ 做啲咩 ？I'm so drunk。 係嘅咩？但你明明一樣嘢啫。佢其實咧好難得喺無線成為一個鄰家男孩噶。 哇，仲男孩，即係即刻驚咗，對唔住。唔係因為即係嗱，呢個我哋唔好講太多自己嘢，因為應該咁講啦，我哋今日呢個 office 裏面咧，好多人都同阿洪永成先生咧就又唔敢講啊，因為太紅啦，依家佢個人真係 OK， 因為佢紅咗之後咧，我哋冇食過飯。即係就唔係啲咩嘢嘅，咁但係其實佢個人 OK 嘅。 但係你哋全班都睇住佢裸體入， 嗱裸體我真係冇睇過，嗱呢啲嘢真係依家冇亂講，裸體係啲男性嘅同事睇過嘅啫，我真係冇睇過。 喂，呢集不如揭開通年的底牌。 得 我 而家有才有 德，係啊， 係啦，佢背景又紅口係咪阿姐阿哥又睇住佢， 唔係咁佢係 OK 嘅，即係我哋嗰陣時拍佢都真係 紅硬添啦。 因為咧好得意嘅，其實琴日都有一個妹妹仔咧，就即係又係嚟學上字幕嗰字幕組嚟嘅。咁佢又好中意阿洪永成先生同埋你嘅。咁第一樣嘢咧，佢就 兩個完全唔同。 其實可能你哋係同嘅。 咦？咁我究竟係 upgrade 咗定 downgrade 咗啊 ？upgrade 係啊， 咁相對嚟講，我當然係我梗係掹車邊啦，我拖阿唐永成光啦，梗係係咪？人哋咁靚仔，係咪先？做咩幕後人員靜曬？ 唔係啊，好難揾噶，即係我講真，我都同你講過，其實洪永成個優勢唔係靚仔啊嘛。 是咩咧？ 系争少少靓仔，嗱呢个唔系我讲，系一个高层讲嘅。 佢话争少少靓仔系个优势。 系啦，争少少靓仔，因为你靓咧，其实会限制咗你嘅发展噶嘛。咁佢一争少少靓仔咧，有啲卡嘢可以做得咯。 哦，但系我记得咧，佢有一个拍咗，唔知嗰阵时佢做嗰叫咩？即系拍呢个夺桥嗰阵时咧，咁佢有啲相咪摆咗网嘅。 吓， 咁有人 send 咗俾我。咁就話：喂，你睇下洪永成咧，點解好似整咗容咁咧？靚仔又咁多嘅咁樣喎。 咁應該冇整咯，我唔覺得靚仔咗。 我就當時見到呢幅相，咁嘅 feedback， 我就當然我就坐喺度，哈哈哈哈大笑咗好多。之後我就即刻將嗰幅相 forward 咗俾阿 Tony 啦。我就咦，有人話你整咗容喎，靚仔咗喎。之後你知唔知佢點覆我？佢話整得好唔好咧？ 嗱，佢咪就是一個你會好中意佢嘅人咯。 不過佢係好 sweet 嘅人，又真嘅。 即係佢係我見嘅，應該咁講啦。嗱，好多人即係好好奇，我哋做呢啲行業接觸嗰啲星係點嘅樣，或者都即係好多人問啊。喂，其實雲海咧會唔會有機會同阿 Donald 好翻啊？咁樣都會有人問。 咁問過。 琴晚我先俾人問完啫嘛，真。 問我會唔會同阿 Donald 好翻？ 你可唔可以叫佢？你可唔可以叫雲海同阿盧盧好翻啊？哇，邊個盧盧啊？咁樣。对唔住，咁我呢啲人哋嘅嘢，我点知佢哋好唔好啫？ 你不如叫佢同阿边个搞好啲关系先啦。 嗱，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其他嘢，我唔知啦。咁但系 Tony 就系一个即系好难得地有啲即系真正正个佢嘅性格咧，就有少少小家嘅有阵时，但系咧佢系好可爱嘅，即系佢永远俾你睇到嘅，亦都大家好接受佢呢个人，因为佢好真啊， 傻更更咁。 佢真系真嘅，即系佢好傻咁样，佢会话俾你哋系啊， 我係唔想請你食 tea 啊，即係佢會講埋出嚟嘅。咁但係你唔會嬲佢，你會覺得同埋好中意拍佢，即係佢喺 now 嘅時代應該唔知俾人剝咗幾多次衫嘅啦。 嚇，唔止一次啊！原來 喺剪片大師都剝咗兩次啦、啊。我記憶之中， 應該仲有啲 raw 片未出街嘅 喎。 唔好講出嚟， 唔 好講出嚟。係啊，記住而家出緊街嘅喎。 我知啊。誒，佢咁忙。 咦，唔係呢啲等佢第時結婚嗰時擺上去嗰啲， 唔係嗰啲正常嘅，即係因為拍攝需要而我哋覺得好玩。譬如你去到個浴堂，即係好似羅馬浴場咁樣，咁你摟住條毛巾同啲阿叔一齊係好 難， 好 odd 噶嘛， 好 odd 噶嘛，咁亦都 現場有個阿叔就抹住隻鼻咁樣就露出曬出嚟。 啊，佢唔介意俾人拍噶，阿叔。 我講啫，其實喺我浴場裡面係應該要除曬噶喎，跟住佢又好有專業精神。操手咁樣就係喎，跟住就 會 咁就對住我 啦。會嗰日最緊要係個生意翻，會嗰一下啦。 哦， 係啊，咁所以佢係 OK 嘅，即係好多嘢我哋都好中意拍佢嘅。我都覺得最大嘅遺憾，依家離開咗電視行就係冇機會再拍阿洪永城先生。 但係有大把片咧，嗱佢將其他又將會拍電視劇啦，我知道係咪應該？又要拍，應該有拍電視劇嘅應該。 有啊有有拍緊拍緊嘅拍緊嘅。 佢一定紅硬啊！呢條友。 係啊。 啲咁嘅嘢，佢紅咗㗎啦！ 佢紅咗㗎啦，係。 Pick two，一定仲紅啲啊！攞影帝添。 係啊，就嚟追得上阿Tony Leung㗎啦。 哇！呢句，都係。網台是可以講大話的，係啦。 其實邊個台唔講大話？依家你估啲正常電視台冇講大話咩？ 咁咪係咯，嗬。 你有冇睇《東張西望》啊？平時？ 我好少睇。我而家嘅指標係咁嘅。我老豆咧一好中意睇嗰啲嘢咧，我就知道我應該唔啱睇嘅。 你老豆中意睇《 東張西望》同埋《西遊記》，我係走都走唔切嘅。 你老豆真系好趣致， 佢系而家咧追紧嗰个乜鬼咩个亚视嗰个韩剧嗰叫咩？嗰叫咩咩咩？ 我冇可能知 嗰套咧好鬼黐筋嗰套咩？又要娶咗个女之后又撇甩佢，之后呃咗人哋老豆神父身家嗰个叫咩咩咩真咩的世界啊？嗰度唔知乜鬼嘢？ 真系冇人知喎！你讲亚视喎， 我老豆追咗两三个月噶啦，日日坐喺度，我即刻佢一开电视追过嚟，我就避开佢。 同埋追看《东张西望》 系啦。當他看完《西遊記》，我一按 M 級，他就走了。 你老豆其實就是那個呢，去評估收視有多少點的那個。 很準的，他看清那些都沒有收視的。所以呢，現在我就跳了，為什麼呢？我就攜手呢，就要跟聽眾說，我就說呢，會呢，帶著大家呢，就會呢，一步一步，一公里一公里這樣呢，就帶著聽眾最終有一日會去到格羅茲尼，掀開車神的底牌俾大家睇。呢、這個地方唔係一個咁恐怖，唔係一個謠傳恐怖分子嘅地方，係、一個咧好舒服、好有氣派，啲山景水景好靚，嗰啲女人咧冇包頭。之後咧就我對唔住 啲女人靚唔靚咯，通常啲人 我哋有一日喺個山區撞到車神小姐拍外景啊！個個都靚到揼一聲， 個指標去唔去到 NR 啊 ？NR 即 係 NR 即係邊個？我嗰啲 model 啦， 得 M 級噶啦，講 哇好 M 級咪？哎呀，冇咁講，嗱你而家先我啊， 好過 M 級嗰啲，呢個妹妹仔嗰啲， 好好啊，總之話俾你聽，仲你即係唔係我咩？你去到車神。啲女士靚女到不得了，啲男士靚仔到不得了。 啲港女可以諗下。 之後，度度都係我偶像嘅大嘅，真係講車頭相添 ，sorry， 大嘅海報，阿普京，度度都係普京大海報。 普京都型嘅，其實。 好型嘅佢真係，但係咁唔該，我哋啲特首學下佢啲型嘢啦。 嗰啲要做運動嘅雲海，你知唔知啊？ 咁啊係喎，又要攬下北極熊，又要打下獵， 通常做運動啊，係啊，你都要啊。 呢啲我哋啲特首都唔做啦。我見到嗰日跳舞嘅佢係咪？ 我冇睇到啊，我依家淨係留意娛樂新聞嘅啫。 唔係，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去到第五公里嘅啦，已經嚇。今日咧多謝阿 Wasa 嚟做我呢個嘅客席主持啦。我希望你多啲上嚟做我嘅客席主持。 你上嚟錄嘢咯，交租俾我哋咯。 咁嗱，呢一集咧，我哋有个题目嘅，呢个题目咧，我就想认认真真咧讨论一本书，因为咧喺摩四嘅年代咧，我哋就当时就讲啊，我哋嘅年青嘅时候， 應該講緊我哋童年嘅時候，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頭咧，香港嘅讀者文集咧就出咗本書，就叫做《迎幻首期》啊嘛。 嗯嗯。 咁呢個就係所有中意古靈精怪嘅人咧嘅一個經典之作，一定要睇嘅。咁過咗幾年之後咧，其實有另一本讀者文集出嘅書咧，就叫做《超自然首期》，就係、是、我手上邊呢本。 探奇啊！ 哎、對唔住，《超自然探奇》咁呢本咧就唔知點解喎。即係相對於《迎幻首期》嚟講咧，就冇乜人識嘅，唔知點解，即係唔知係因為嗰陣時，因為啲人唔中意呢本書嘅一個內容啦，定係嗰陣時因為《迎幻首期》已經太過激，已經蓋咗所有風頭咧，我都唔知道。 可能蓋曬㗎啦。 而呢本《超自然探奇》咧，佢就1983年出嘅。 嗯。 咁但係咧，就算係去到後期咧，其實我都唔覺得好多人討論緊呢本書嘅，即係呢個我又認為係讀者文集第二輪。嘅靈異嘢出咗嚟，但我都好懷念嗰個年代。你諗下，喂，讀者文集咁 official 出本靈異嘢，咁你話係咪真係同我哋而家真係相差好遠咧？ 我依家係靈異不能説，什麼都不能説嘅年代。 其實係喎， 即係好講又講多咗，即係大家都講多咗嘢，但係其實講嘅內容啊，個範疇係窄咗咯， 同埋好避忌， 好避忌啊，係啊，係啊， 乜都唔講得。 係啊，我頭先講 Tony 都避忌，跟住 佢不知幾開心啦。 佢真係開心，佢嘅開心係啊。 不如咁啦，嗱，翻轉頭咧，我哋討論一下，我唔可以討論曬成本書啦，當然係嘛。喺、下一 part 咧，我哋不如揀幾個，其實我已經 keep 咗出嚟噶啦。揀幾個裏邊嘅 topic 咧，同你傾下，究竟你信唔信又好，你覺得點樣認為嗰啲內容究竟係啱定唔啱又好，一陣再傾下。好。